让心灵跟着阳光一起升华。为什么武汉是会害怕？等到天亮才睡了，听着你说笑话，眼神还不懂注视着他。为什么非要作践自己？这样的聚会还要参加？其实我有多害怕你爱上他，那就在中间变成落差，把深爱过的人。 好多话你有在听吗？ 其实我有多害怕你爱上他，我就在中间变成落差，把深爱过的人。